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首先呢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那今天的星期五啊，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是32度，湿度为25%。夜间的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9度，湿度为80%，限行尾号1和6。 其实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哎， 比前两天舒服多了，湿度又还不错， 尤其昨天晚上， 这个温度又降下来了， 降下来了， 嗯， 啊，这个家里边基本上窗户都可以关上睡觉了， 是的， 对吧？ 嗯， 家里边蝈蝈都不怎么叫了， 嗯， 啊，温度 还养蝈蝈， 温度有点低了哈， 嗯， 那今天呢一块来聊个话题，一起来说自己的事儿哈， 嗯， 就是理想当中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平时我们这个是。别人眼中有一个自己， 嗯， 自己眼中的还有一个自己， 嗯， 这个理想当中那个自己到底是一个， 你眼中还有一个别人， 对对， 不要再绕了 啊！理想当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在线五彩云。那继8月7号呢网友晒出了北京天空啊现五彩云之后呢，那昨天呢这个记者呢又在前门附近啊又看到这五彩云了。云彩较薄啊，呈现多种颜色，彩云呢大概持续了5分钟左右就消失了。气象局的专家也表示了，彩云呢是大气中的一种光学现象，当天呢空中的这个云啊由冰晶啊构成的时候呢，这个它对太阳光呢就会产生折射，根据云层厚度的结构不同，产生的折射的效果也就不同。那当云层的厚度呢均匀的布满全天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常可以就可以看到一个内红外紫的大晕圈，也就是叫日晕啊。有时候呢分布不均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这个孤立的彩色云了。 嗯，我觉得这个大自然产生的现象啊，就又神奇又美妙。 哎， 今年已经出现好多次了。 对， 就朋友圈一直被刷屏，刷屏，刷屏。 对对对对对。 彩云呐、啊，蓝天呐、 啊 啊。 嗯 嗯。 哎，还各种就是感觉你就现在你翻有些时候这天气拿手机照这么一张啊，就是特别的完美。 对。 哎，就感觉特别漂亮，感觉跟修过似的、 嗯。 其实天气就那么好。 嗯，随便拍拍都是屏保啊。继续来看。街头跳舞也要跳得精彩，来看看18岁的郑阳呢，是在杭州的一家超市卖猪肉，平时呢他是特别热爱跳机械舞， 哎， 柜台前马路上公园里可以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尬舞小天地， 嗯， 因为经常跳舞呢，他的裤子大多都是就是带破洞的那种， 嗯， 就是 磨破了， 对，特别有感觉那种裤子、啊、 哦，是特有感觉、嗯、我以为因为经常跳舞然后裤子都磨破了，体现他就是练舞练得特别尬啊，不是特别努力呢啊， 魔鬼的步伐， 对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一个59岁的一个大妈， 嗯， 在桥底下打鼓， 嗯， 每天早上起开始去了之后10个小时练鼓 啊， 而且就被大家所这个称赞 啊， 而且就是真的特别努力啊、 嗯、 跟这个小伙儿我觉得是一样，俩人可以联系在一起，大妈打鼓，然后这孩子开始跳舞、 嗯、这就是理想中的他呀、 啊、哎，再来看看那个大爷大妈们啊，健身又开始出新招了啊，组团开始龟蛇爬行。近日呢广州一个公园内的大爷大妈呢又有了一种新的锻炼方式了，他们组团爬行啊，还这个摆动手臂啊，绕头晃脑啊，摇头晃脑的啊。这个87岁的这个发明者李爷爷说了，每天都会爬行400米，爬完之后呢一身轻松，医生说呢每次这个锻炼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有这个脑梗塞冠心病的疾病的这些人呢是不适用这种锻炼方法的。 嗯，这个方法好像好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对，很早之前啊、在北京的一些公园大爷大妈们排队，一人发一个手套， 嗯， 然后开始在这个地上爬行啊， 但是好像腰不太好的人也不太建议做这种运动。 对，其实我觉得、到一定年纪之后啊，运动一定要适量， 是 就以这个遛弯儿啊，你而且根据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嗯、你甭看人家87岁跟着啪咔咔每天爬这个400米都没问题、 嗯、 但是有些这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您就千万别学习了， 嗯，找出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 对， 来看看这位90后的博导来了，学霸加女神， 嗯， 就等于学神。今日呢，很多人的朋友圈是被浙江大学90后教授杨树刷屏了。 哎， 出生于1990年，20岁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24岁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 现为第十二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入选者，那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具有博士生的招生资格。 嗯， 九零后， 哎呦， 而且非常的漂亮。 哎，我发现现在啊，就是说，你看那什么博士啊，博士后啊， 女神 教授啊， 嗯， 哎，现在就是真的和咱们小时候以前认知的那些不太一样了。最早的时候，就咱们心里啊，那种教授都是戴个圆眼镜啊，这一头花白的头发， 年龄必须很大， 年龄必须很大，然后称为教授嘛，对吧？然后后来你会发现，这最近网上这频频的爆出一些像年轻的九零后，包括之前说到那个那数学老师， 嗯， 外国那数学老师， 嗯， 其实是一个名模。就那个是吧、 嗯、 一身这个腱子肉，哎，人家你说也是教授，特别好，特别好、 嗯、 啊。再来看看这个世界最小的一个套间出现在香港，18平方米的两室一厅。香港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呢，近日也是设计出了一款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这样户型的套间，那仅18平米。设计师也称了说，这是现在呢世界上最小的精装套间。香港呢也是连续7年被这个全球住房负担力排榜单啊评为了最昂贵的城市。住房收入比达到了18.9%， 嗯 啊，就这么一个数字。 嗯，真的是这样。现在想想好像感觉，一说到就算开间的话，好像也得50多平。 对。最少怎么着30多平， 就 是40多平， 18平还能一室 做出 一厅啊，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他是这样、 嗯， 就是现在很多设计师呢，他会用一个就是 打隔断， 不是隔断啊、也是隔，但是移动的隔断。但是白天的时候把这个整个空间给移动过去，就形成一个大客厅。 嗯， 晚上的时候再移动过来，然后从墙上，就现在那种很多设计，从墙上拉出一柜子之后，你发现是床、 哦、 啊。用这种，就是因为本来设计就是这种这个空间就特别小嘛，而且还有就是它会利用高，比如说有一些、 嗯、 现在很多就像你比如在北京 高的那种户型， 最早的那种这个四合院。 Oh, 就是以前的那种大杂院，其实还不是四合院、 嗯、 大杂院里边的房子经常会让设计师这么设计。比如说在我这一个房间里，我得要求我得这20平米啊，我得要求我得有两个卧室、 嗯、 一个客厅，还得有一什么什么什么、嗯、要求特高。但是呢经过人设计师一设计之后，你会发现了，哎，中间人打一隔断，然后这隔断呢看似是一隔断，有些是电动的 哦， 一按完之后，哎，楼梯也能收进去，有些甚至能上二楼，楼梯 住在未来的空间里。 对，然后再一打开之后，咔，这个隔断一出来，楼梯下边是睡觉的地方，你从那楼梯能上去，上去之后又一个小房间，这人家怎么设计咱就不知道了。 在密室中睡觉， 反正不是，但是你得想，这么小的平米数能让这些设计师啊，能给我们设计出这么精美的一个套间来，也是一件挺美的事儿。尤其孩子，对于孩子，你想， 对， 我上我家玩，我家是一个这个密室逃脱，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对啊， 哎，我就想说，如果说就不太熟悉的朋友， 嗯， 来家里的话，真的就你猜我在哪儿，找半天都找不到。 还真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设计师，这、设计上面的房子， 嗯， 必须是楼底下把也不是什么一个条件咔打开之后才能上到二楼，如果把这关上之后，就二楼你就不知道怎么上，你没有楼梯。 哦、 就这种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而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类似观景台似的，还能从中间穿过。你说你是黑，挺有意思、啊、 很厉害 啊。对， 以后就是智能住房了。来看九零后的置业观调查，只租不买逐步成了流行。 嗯， 那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数据显示，7月份的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大幅的下滑至0.26%，那么几近零增长呢。与此同时呢，随着人口的持续的导入，大中城市的租房市场呢需求开始激增，那部分的城市住房供应呢正在从重售轻租转向构建的租售并举的态势。那记者呢是近期在几个一线城市调查发现，90后人群呢正在逐渐成为租房的主力军。那90后的人群置业观正在发生变化，多数的90后呢对租房表现出很高的接受度，只租不买的观念正逐步在流行。那么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济南等热点城市，长租的公寓成为了不少90后的首选。 嗯， 不少品牌公寓的入住率达到了90%以上。 哎，那可能这个以前的一种方式呢，大家都这个准备买房，现在租房的更多了，而且租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太一样了。 嗯， 对吧？以前的人们就是往那些地铁站周围呀、 对 啊，然后这个繁华的这个闹市区呀、 嗯， 现在很多人呢又开始往那山区开始走了。对吧？ 啊 ，往这个就是空气宜人啊， 嗯、 啊，这个环境优美的这种地方了。 就感觉好像以前说起租房条件并不是很好，现在就很多的朋友都在租小公寓。 对， 哎，条件很好又很方便， 也是一种潮流了。 嗯 啊，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理想当中自己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这是一首《生如夏花》。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理想当中自己是什么样的。 嗯 啊，理想当中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理想当中啊， 嗯， 肌肉男八块腹肌啊，怎么样？哎，这感觉一说完之后自己感觉这腰板都挺直了。 嗯，那你就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呀。 准能实现吗？ 不是正行走在路上吗？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后来你发现，就是行走在这个路上会非常的艰辛。 嗯， 就人家吃肉的时候，你只能看着。 不是必须得吃肉吗？ 不，人家吃那个大肘子。 哎，肘子不好吃，你们可以吃牛肉啊。 不好吃啊？不是这个，你慢慢你就懂了。你现在不懂，你不懂，你不懂。 作为一个肌肉男，我是真的不懂你们，不是肌肉男的世界。 对对对对对，其实理想当中自己有很多样的，比如说，从各个方面吧，比如从性格上有一个理想自己，对吧？ 嗯嗯， 从刚才说的，哎，这个身材上有一个理想自己，然后从各个方面其实都有理想自己，1.85米大高个。 真的，我觉得既然已经说到是理想这个自己， 啊， 大家就可以脑洞大开， 对，畅所欲言呀，啊。 平时不敢说的话，今天就可以说出来。 平时不敢说什么？ 就不敢说理想中的自己啊。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放开说。 对呀， 啊，实在你们说的太有点过分，我们就不念你的名字，不让大家知道是你， 但是也会念出来的。 来看看可乐涵，他说了，为了梦想活着，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做喜欢的自己呗。 嗯， 对吧？这就是理想的自己。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从大学毕业开始，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前，就真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比如说我拿一个同学举例哈， 嗯， 就当我们就大家都往一线城市去扎的时候，他自己偏偏选择了二三线城市， 嗯， 然后呢自己换了无数个工作，然后一直比如说让我们觉得哎还不错一工作，这回啊辞职了，然后一直在想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后来就每天行走在路上各个地方旅游，然后现在跟着就是陈坤的那个叫行走在路上还是行走的力量， 嗯嗯嗯， 哎跟着一块儿在走。所以说我觉得你看人家其实在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跟好一部分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有勇气的人。 对， 嗯 啊，不会辞掉很多大家看起来特别好的工作，选择的是一个大家觉得很不理解的事儿啊。 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来看书斋少年说，有能力爱自己，有余力爱别人 啊。还有像这个贺大大说，又美又有钱啊。该醒醒了啊， 嗯， 该醒醒了啊。 嗯， 又美又有钱，哎， 来看看， 我的猫和你的信，他说了，大学毕业相恋4年，没有一句承诺。回家的列车上，他有32站，啊，这男孩有32站，女孩呢有21站。女孩失落的说，到站叫我，便倒头就睡。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叫醒了，车已经过了好几站。转过头，这个男孩温柔的笑着说跟我回家吧。他扑哧一笑，然后眼泪就跟着滑了下来。来到那个生他养他的这个小山村之后，最后这女孩被卖了。这我一开始我不骗你啊，我看到这个咱这听众就叫那个我的猫和你的信，就是说的感特别感人，是不是感觉特别感人？后来最后他被卖了。 你确定这不是你刚刚编的？ 真不，你看他自己说的吧，卖的，而且你看。我真服气了，就当时我觉得特别浪漫的一个故事，来到他生态养态小山村之后，最后他被卖了， 非常凄惨的 一个玩笑，一个玩笑啊，这是一个玩笑。 干嘛编这种故事出来？真是，来看这个刘大荣的酸奶奶说， 嗯， 自信吧，因为太自卑了。 哎，希望自己能够自信起来。但我觉得自信这事儿可能慢慢的能够找到吧，不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吧？ 嗯。 还有你是否见过4个角的星星？他说腰缠万贯，后宫佳丽3000的那种。 韦小宝。 你真是不是有点，还真有点畅所欲言了开始。 但是我觉得你念出来以后，就好像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可没有。 啊， 哦。我可没有。我可没有。 你高兴的不行 啊。就是有点嘴角上扬嘛，对吧？ 瘦了的人生跟开挂了一样，说又瘦又可爱，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啊。 你嘿， 已经实现了， 你看看。 嗯， 就是说哎还真有这种 又瘦又可爱， 其实目前的自己 嗯 就是理想当中的自己， 特别满意了， 有没有？ 有， 肯定有啊。人家不是有时候哈， 你通过这个看朋友圈其实能看出来有一些朋友那种自信的感觉、 嗯、 确实他已经达到自己的完美目标了，从各种身材呀，每天的这些工作呀，啊，每天晚上这种这个娱乐呀， 嗯， 哎，人家都是晒出这你觉得特别美，从人家这五官长得精致、 嗯、 肤色就是皮肤白皙啊，有光泽，特别弹， 嗯， 然后每天哎晒出自己的生活，你感觉真好。 嗯，其实也是， 让人特别羡慕。 我也特别羡慕你的生活。 为什么呀？ 就是平时一打开什么朋友圈 啊，什么什么微博 啊， 里面就是男性基本上占十分之一，啊， 夸张了，夸张了， 然后 最少十分之二啊，现在。 每天都在举个例子，一定说的是女孩子，因为也没有别的例子可举。 不是，那必须你看这异性相吸，这很正常，对吧？就当而且举这样的例子。鲜活生动啊， 你有点太畅所欲言了。李健说说理想中的自己吧，大胆的说出来。 理想中自己，嗯，我希望我的 十分之二也没有 朋友圈，对对对对对，百分之百都是女性啊。 希望我的朋友圈里不要有男性是吗？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怎么了、啊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再瘦100斤，理想当中自己先要摆脱50斤，发了一张自己的运动的照片，其实已经很瘦了，觉得， 嗯， 对吧？其实已经很瘦了啊。 对，女孩就这样，多瘦都说我要减肥。 身材还可以，总体来说， 来看我是可爱的腹肌啊，说理想中的我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 他的名字就是我的理想，可爱的腹肌， 可爱的腹肌。 啊、对，还有其他朋友啊，来，咱们看看那个，这好多说这个跟自己。偶像哎、 嗯、 就这种明星们有关的哈啊还有这个踩着18厘米的佳人啊， 我知道你要说他了，我一直在盯着。 怎么了？大长腿、人还美的小富婆啊， 真好。 对，大长腿、啊， 晨曦告一段落说不做自己最讨厌的人就好了。 有的时候可能对自己要求过高吧，反而会适得其反，对吧？不能要求太高啊，虽虽然是理想，但是够得着的那种理想，哎，才会让你觉得真正快乐，是不是？不能太高目标。 对，我觉得你的理想特别好实现。 怎么了？ 你就默默的把他们都移除啊， 把男士都移除。 对对，你的朋友圈全是女士。 不是，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大家都信以为真了。那我的微信号是少了你有点心慌。他说，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呢。还是啊，这个无时无刻的在想念着对方，即使对方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但是还是放不下啊，就是放不下。也许呢，我们都要承认，有些人呢，我们只是看似放下了，有些人我们只是看似忘记了，而其实呢，点儿， 是为情所伤的一位朋友。 对， 嗯， 肯定理想啊，就是希望能够忘掉彼此， 嗯、 但是呢，哎，发现拿得起放不下了，怎么了？ 来看这位朋友叫浅渊清源，说朋友不多，知心一二，则一爱人终其一生，虽不轰轰烈烈，但是真真实实的。 哎，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快乐，能够和这些好朋友在一起。确实可能和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自己最放松的那个阶段， 是 对吧？不用考虑任何事情，就大家往那一坐，坐一圈，你就觉得这个你言我一语就觉得挺快乐的，对吧？这种感觉真好啊！ 回家还有一个爱人在等着你， 不啊，这不得把他爱人带到自己朋友面前吗？ 啊，好吧。 啊，哎，我的理想就是说啊，你看，就是大家怎么？ 你的理想就专门带着爱人跟朋友们在一起， 算了 显摆一下， 带不同的爱人。开玩笑，就是说，这一定要就是，比如说，当大家都很熟悉之后，就很多年了，你依然能带着当初那个爱人，在朋友面前恩爱，牵着手， 特别好， 是不是？哎。这理想差不多了吧？他永远不老，必须得加一下这，你才能认可哈。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就是畅所欲言，说说自己理想当中自己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那么赣州市安远县三百山目前呢是保存着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那园区的保护区的面积是292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呢是98%，有116棵2500多种的木本植物，400多种的野生动物，空气中呢含菌量非常的少，每立方厘米含负离子7万个，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王国和天然氧吧。 哎， 嗯， 确实，有时候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啊，一家人如果能去这个一些，我觉得都不用说像现就他所说这个。感觉这么保存完好的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只要往海拔高的地方，超过海拔500米的地方，哎，你就会发现空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任何这种就是对人身体有害，像什么什么所谓的 PM2.5，在海拔500米上没有了， 嗯， 想想都没有，哎，就那种你一下车就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呼吸，哎，就是这种感觉。 赶快呼吸，赶快呼吸， 对，特别舒服的感觉哈。 我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啊， 每个周末都去跑山。 骑摩托， 不是就在山上跑步， 哦， 就已经不是就普通你健健身什么的，然后你就发现他特别特别的厉害， 对， 然后我就想跟他去啊。 但是不，正常人在这个海拔过高的地方跑步还需要注意，你比如说在底下跑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假设啊， 嗯， 这个5公里没问题，在山上就跑3公里就稍微休息一下啊。 然后他就说。就是你还是不要来了， 嗯， 你要来就是一般就是我把你背下去，我也没有那个体力。 他认识不是一个朋友吧？有一个打 CBA 的一个人 是吗？ 每就是他自己在这个北京海居住在海拔最高居住区那个村里边， 嗯， 自己有一个小的山庄，然后每天在里边跑步，每天就是自己是10公里还是几公里，每天在山上跑步。特别好。 那他有没有就是偶尔下一次山，觉得哦，你们的生活太容易了？ 每天都下山 啊？是吗？ 每天都下山。 哦， 上去就为跑步，跑完之后就下来了。 路途也是挺远的。 对，再来看看厉害了啊！50岁大叔直播卖灌饼成网红了，每天呢2万人观看。山西50岁的龚师傅呢，是16年前呢是下岗之后啊。开始卖鸡蛋灌饼了。年初呢，他开始玩直播啊，现在呢，每天能有2万多人去观看。龚师傅的灌饼啊，味道好。直播火了以后呢，不少人从外地来找他学艺，他都一一免费的传授，让他们回去也能支个摊儿啊，糊口生活。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灌饼如果做得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嗯， 对，啊，有自己的一种这个方式， 嗯， 因为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灌饼的味道，煎饼的味道，烧饼的味道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哎， 我觉得就看谁用心去琢磨这个事儿， 对， 怎么样让它好吃什么的。 哎， 嗯，继续来看一位懂事儿的小女孩啊，那么23号的中午呢，吴女士是在成都77路的公交车上看到了暖心的一幕。 嗯， 一名小女孩呢是一直用手中的布袋为睡着的爷爷遮阳。吴女士表示呢，当时车上的人不是很多，有空位，但是呢，小女孩为了给爷爷遮太阳，一直是站着。那这个小女孩真是太乖，嗯，太懂事了。 嗯 嗯， 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哈。 是。 再来看看不太好的一件事了。北京西站现医托啊，神医躺床上看病，这个有人被骗了啊。我们来看看，北京呢聚集了全国最著名的多个学科顶级医疗专家，一直以来呢，在小城市难以治愈的患者呢，常常都会带着这个一丝希望啊，来到北京呢去求医问诊。那但是呢，不少人刚刚下火车，还未走出车站的时候，就被那些医托带到不知名的小诊所骗走救命钱。北京西站呢，每天都盘踞着一个几个医托啊，专门是等着求医者上病，不是上钩啊。 嗯，所以一定要注意。 哎，而且， 嗯， 你继续。 再来看，总觉得是打断了你。 没事。 再来看看，也是差不多的一件事儿啊。 嗯， 那么，记者呢是从丰台警方获悉呢，丰台马家铺派出所的民警是在辖区的过街天桥上查获了冒充僧侣算命的嫌疑人朱某和王某。那其中一名嫌疑人呢是身穿僧袍，布袋上系着一根裁缝量腰围的皮尺，地上铺着一张纸，写着两指算命。那另外一名嫌疑人呢，则是配合上述的僧侣去蒙骗围观的群众。两人呢现已经被丰台警方治安拘留5天。 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 无论是遇到任何情况，尤其是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啊，生病了， 嗯， 对吧？或者这种，我相信这种算命的都是比较迷信的人， 嗯， 对吧？就是哎呀，遇到什么事儿，我得算算命了。就像这种，这个时候一定要稳定下来， 是， 对吧？去找一正确方法来解决问题哈。 嗯， 再来看看小伙骑着20万的哈雷啊摩托上了高速被拦了，说我喜欢听风声。近日呢，浙江交警在高速拦下了一辆哈雷摩托，车主呢是自称是摩托的发烧友啊，这个自己呢这辆哈雷啊值20多万呢。面对民警的询问的时候呢，他也说到了，哎呀，我自己喜欢听风声，并不知道这高速禁止摩托车通行。事后呢，他也被罚了100元，扣3分。嗯 嗯，挺危险的。 很危险，有一些高速是允许摩托上路的， 嗯， 有一些高速是不允许的，所以要提前的这个问好之后再这个进行哈。 嗯。继续来看，这是英国的一件事儿。那么今年2月呢，英国威尔特郡的一个农场呢是发生了火灾， 嗯， 两头母猪18头小猪仔呢是被消防员救出了，不过侥幸逃生的小猪们半年之后却被主人做成了香肠，送给了当时救援的消防员以表示感谢。 嗯， 那收到香肠的消防员也是表示味道好极了。其实看完这个资讯， 味道好极了，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 其实也明明知道也是为了做香肠嘛。 对对对对。再来看看杭州的这个蛐蛐上市了哈，单只最高价1000000呢。来看看一只蛐蛐呢是正被爱好者们拿在手中这品鉴着。近日呢，浙江杭州的蛐蛐集市上呢迎来了今年头批新货，一只蛐蛐的价格呢按品项能卖几元，甚至是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蛐蛐市开始了， 嗯， 北京的这个虫市场又快开始了， 特别不能理解， 萤虫市场又快开始了， 对，就是有很多就是蛐蛐的这个发烧友， 嗯， 就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盼着， 嗯， 盼着，哎呀，马上就要到虫季了，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蛐蛐好像还是以逗的比较多， 嗯， 对，逗的比较好玩的这比较多。 蛐蛐跟蝈蝈是一回事吗？不是吧？ 不是啊，蝈蝈人大个的嘛，你不懂这个吗？你家里边这么多养虫的人 啊， 啊，是一人养那么多虫？ 不懂、 啊， 真的不懂。 哎，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小伙啊，独吃自助餐，吃到老板求退，哎呦，别吃了，我退钱行吗？啊，90后的小伙呢，去重庆的一家这个自助餐店吃自助餐，68块钱一位的自助餐呢，喝掉了自助店老板的这个200多瓶啤酒啊。老板都想退他钱了，让他别喝了。老板欲哭无泪啊，笑着调侃说：“你这个肠胃是下水道吗？啊，这怎么这么能喝呢？我店这个收费本来就低，像你这么喝，我就要亏本了。” 嗯嗯，其实不知道这个小伙是不是真的自己喝掉了200多瓶啤酒 啊， 嗯？但是我身边真的是有朋友，由于太能吃就，就被老板请走退钱的。 真的吗？ 嗯，有这样的 啊。 就比如说新店开张，他可能半价， 嗯， 然后一帮男孩子去吃的话，真的就特别的能吃。 对对对对对， 嗯。 但其实我倒觉得， 嗯， 如果是我是这个店内老板的话， 嗯， 我肯定不轰这些顾客，也不退钱，把他们拍一下视频。作为自己这个店的宣传， 嗯， 店多好吃才能让顾客吃成这样， 嗯， 对吧？用这么一个哎，算是比较廉价的方式了，打出多有名的广告去， 嗯， 真好， 是是是， 真好啊，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理想当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畅所欲言，说说自己理想啊，自己是什么样？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是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 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这是一首女人们的咖啡，男人也可以尝试喝一喝的咖啡。 我觉得女人们在喝咖啡的时候，其实通常，聊的也就是那些内容， 比如说，理想啊， 购物啊， 啊， 然后理想中的生活呀， 嗯、 去哪玩啊，骂骂前男友啊，一般就是这些内容。 还有这种内容呢？厉害厉害厉害！来看看那个大家说法，今天和大家一块聊聊的话题，说说理想当中自己是什么样的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这个关于理想当中自己，好多发照片的， 嗯， 啊，好多发照片的。 那这位叫 MCC 的朋友说，能跟张一山结婚的我就是理想中的我， 嘿， 还发了一张张一山的照片。 哦，这张一山的照片。 这个我觉得张一山是从什么时候如此之火 啊？什么时候？ 真的太火了。 反正是挺火的。 对啊。 对吧？ 嗯。 而且很多，对，我觉得喜欢他应该都是那种。小姑娘吧， 小女孩， 啊、小女孩， 嗯 啊，亲爱的，我是小纯洁啊。她说，我一直美丽、可爱、善良、大方、萌萌哒，就没有什么理想， 就全都实现了。 对、 嗯、 自己就是可爱、美丽、善良、大方、萌萌哒，就是自己的理想了，而且已经实现了。 嗯 啊， 真棒。小明不小心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嗯 又不给你接了 啊。团团要去玻利维亚，他说了，一个文艺女青年，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在阳台上种花种草什么的啊。周末呢可以喝喝茶看看书，假日去看一场演唱会，等攒够了钱就去环游世界，一辈子这个不结婚啊，不生小孩。嗯，这是自己的一个想法，文艺青年吗？ 嗯、 啊， 是 啊， 就过好自己的就诗一般的生活， 就是一般都是房子阳台种花种草吗？ 嗯， 对吧，喝喝茶看看书啊。 嗯，来看静静的梦醒说，希望自己是女强人，然而只是理想一下下。 哎， 啊， 女强人， 嗯 啊， 就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女强人被我们过度的就好像说的有点夸张了，有些女强人你觉得人家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对吧？就好像那一说女强人就好像自己就没有自己生活了。 我觉得女强人是太有自己生活了。 就怎么讲， 就是她所有生活的中心都是自己， 嗯， 比如说自己理想、自己工作状态、自己生活状态，所有都是围绕自己。 不，女强人不是说的一般工作上吗？ 她工作上那种状态是来源于生活吗？ 哦， 你想想啊。 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人女强人的生活状态啊？我就以为啊，这女强人就是那种就是工作哎，特别努力， 嗯、 然后自己就啊这种。 对啊、 嗯， 就是把自己，我觉得女强人就是把自己管理的特别好，你发现了吗？就什么事哦，你不知道，就什么事情都特别的清晰， 特别棒， 计划的特别清楚。 哼，要不人叫女强人呢？怎么我十分之十二十九的这里边没有女强人呢？啊，我就是小仙女儿，怎么了？说还想继续，我得瘦十斤。 来看这位叫张谦的朋友吧、 嗯， 人见人爱的有钱人。 嗯，这还有这人家就，我觉得说有钱好像比较直接了。修，你看他人家说， 嗯， 坐在我的玛莎拉蒂里喝着下午茶。 所以说玛莎拉蒂是很大吗？里面还可以放上小蛋糕？ 不知道啊。后排特别挤、 哦、 后排特别挤，就是我第一次坐啊，就是这确实是就是比较没有经验，后排真的特别挤，就是你觉得、 哦、 你想我这种啊才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嗯嗯、 往那一坐就得哈着腰， 嗯， 就挺不舒服的后排、 嗯、 前排没机会，没机会坐过的还啊，反正就是后排就挺不舒服的。 就是他举个例子，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生活条件。 哎、 嗯， 这么说的话啊， 嗯， 咱想说公交车里边能喝下午茶的话，我倒觉得公交车里边喝着舒服。 那肯定。 你想，哎，有那对着座的，卡座、雅座啊，往那一坐，对吧？中间再支一小桌、 嗯， 这种感觉，哎，咣当咣当那种感觉多 对。 咣 当咣当，咱俩换一下，抓着那个把手，来， 你喝口我这个，我吃口你那小蛋糕啊。 摇摇晃晃的， 嗯。 来看这位朋友 Z 说，内在充实，情商爆表， 嗯、 世人皆醉我独醒。 嘿， 世人皆醉我独醒这种状况不是 这是一种境界 哦，好吧， 是一种境界。 好， 这个太阳他说了，说人美啊，双商都高， 嗯， 性格好，吃不胖，啊，理想啊， 哎，真是厉害啊，嗯。 嗯 嗯，来看，我有一句话想和你说说，往事如云烟，嗯，过往皆笑谈， 嗯， 特别，哎，感觉已经把什么都看穿了的一种感觉哈。 我怎么觉得大家没有真的是畅所欲言呢？ 嗯， 就是没有把自己真的，哎，你看这个是差不多了啊，这有点那感觉了。叫我成龙呀，他说了，开个小超市，下班之后开着自己的兰博基尼，回到自己500平的别墅，一言不发。哎，这个感觉就对了，是不是自己理想当中自己吗？ 嗯， 就开一个小超市，就是低调一点儿，小超市，300多平米一个小超市，然后一下班之后，不是人家开一小真的小超市啊，一个小卖部，对，小商店啊，然后呢，下班之后开着自己的兰博基尼，回到500平米的别墅，一言不，500平米可能您说的这是楼上面积，不算这个楼下这两层吧？ 楼下是超市嘛。 不是您家这什么小区环境，别墅区里怎么还有地下超市呢？啊，这别墅区也不怎么样啊。 哎， 那也不是开兰博基尼干嘛去？ 出去兜一圈嘛。 哎，从地库里边开出来，就算到家了。对，有道理，有道理。哎呀， 实在太闲了， 上班还得倒进去呢。看来，好啊。 嗯。 瘦到97斤的小叮当，他说了，我要快乐啊。不想因为要保持下这个下来的这个体重而不吃自己最爱的，不想要因为要这个融入自己工作啊变得不像自己，不想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无条件的伤害自己，我想强大，嗯，可我不想没心没肺。 我今天你知道我今天总体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咱们节目还是很年轻的， 怎么讲 吸引的都是一些就特别年轻的朋友们， 所以我公布了一下自己微信号嘛。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聊的就是。 嗯， 特别有活力。 不，本来我 觉得在平时生活中可能我们已经不会再这样对话了。 你说， 嗯， 你说在每天早上起8点到9点这个阶段是早上起，其实我觉得挺尴尬一个时段， 嗯， 对吧？上班吧，不是上班，上班吧，上班偏早，对吧？进入工作状态可能好像还没有那个完全进入呢， 是， 对吧？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放松心情的一个时 候，对， 对不对？ 对， 放松下来，畅所欲言，说一些平时生活当中不太用的语言，是不是？ 对对对， 就刚才说，你说那个500平米别墅， 嗯， 开个兰博基尼什么的，就是其实就开个玩笑，让大家开心起来，能有一个好的状态， 嗯， 开始一天快乐生活， 嗯， 这才是对的， 是的， 是吧？希望大家一天开心起来， 嗯， 工作顺利啊。家庭幸福，祝你们白头到老， 周末开心，大家， 嗯，周末开心哈， 嗯！ 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FM 986再度。